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 Henry 老师，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哈，赶紧登录进来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直播了。咱们这个Henry 老师的畅饮小剧场，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当中已经看到了，再次膜拜一下我们 Henry 老师高超的唱功和高超的剧本创作以及演技啊。 Those things actually happen, 就是他就是跟朋友聊出来，然后那就拍这个吧，然后就这样了。That was, 有剧本啊， like a minute long, 服装道具啊什么的，还有表演自己上场。另外了，您那个rap 技能非常厉害，是怎么着自己学会的呀？ 没有，因为我研究发音嘛，然后那个有一次我就在那边想，就是光教学生也不行，就是自己也需要提升，对吧？那英语是我的母语，所以我光练发音当然也不行，所以我在想那 where's the limit, 极限在哪儿，对吧？所以就想那就应该就是说唱吧，然后就跟着念跟着说，然后就这样 挑战了一下饶舌。 因为总要求学生就是要练习，然后在想可是自己不练也不太好，不能总说别人，然后自己不练习，对吧？所以 然后就放了一个大招给我们，把我们吓坏了。 没有就然后我的学生也跟我说过，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歌，然后我说好，那就做歌吧，然后就做了一个说唱歌。 哎，那说唱歌真的是很不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应该看到了啊，看到了吧，是不是很厉害？哎，膜拜一下我们的老师。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要把嘴皮子练溜一点，要练666一点，是需要练习的。您练这首歌练了多长时间？ 应该就是练了就两三天吧， 两三天。你看老师都得练两三天，所以如果你们也想为了达到这个极限的话，要多多练习啊。哎，是不是大家要是喜欢 Henry 老师继续推出他的唱演小剧场的话，我们支持他成为多方面的啊演艺人才。 OK, sure, 继续推 can, 我们鼓励你继续推出你的新小剧场。 可以， 我们期待一下。好了，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老友记情景啊。说到 Monica 的精神啊， Monica 身上有一种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精神。 Yeah, she就是说 obsessive, she's obsessive about everything. She's so obsessive. 超级执着 obsessive. She's obsessive. 超级锲而不舍，超级的是那种就是像一个什么呀，适合当侦探。 Yes, yes. She's good. She would be a detective in another life. 一定要去什么找出那些蛛丝马迹，找出事情的真相，找出为什么，一定要刨根问底儿。 对， and she won't ever give up.You know, that's the important part. 而且像他一样努力，绝不放弃啊！你看这一集和男生们互换公寓以后呢，上一周我们都说了，他把自己的公寓打扮得焕然一新啊，换了两天不眠不休。这一次啊，他发现这家里有个开关，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Yeah. 他到底连着哪一个插座呢？他可以控制哪一个插座呢？ What does it do? 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Yeah, and it drives her crazy. 这开关就会把他逼疯了，他一定要找出来这个开关到底是为什么的。 Yeah, 所以他就把那所有的插座都装上了声音啊。Excuse me, 啊，你用声音，你装上一个电插头，你装上声音。 Yeah, yeah, it's a great idea, but there are better ones, you know. 对，您这主意不错，但是呢，确实有更适合的，比如说装个灯泡。 Yeah. 装个灯，那不是一试就试出来了吗？ Yeah, then you can see what's happening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然后呢，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他就被朋友们笑调侃了一下，调侃了一番。好，一会儿来学习。这段段落呢也非常有趣。好，来看本周的学习问题。第一个，施其燕，请教老师，在下十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 the In the next 10 years. 另一个是、 In the following 10 years. 哎，这意思有什么区别吗？ Not really. I mean, 这个 next 跟 following 的用法差不多，就是一样的，意思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第一个的用法比较常见， in the next 10 years. In the following 10 years, 我感觉就是它意思上是一样的，可是很少很少用。I don't think we normally say following here. 嗯， 有点像那种演讲的时候才会用到这种说法。 哦， 嗯， 好，那它用时态呢？跟两个用在不同的时态当中吗？还是？ 它时态是一样的，对，就是未来的十年， 嗯， 那就是 next or the following. Yeah, 这个时态是没有区别的。 没区别啊，嗯，可以用在将来时当中吧。 Yeah. 啊，那么您看，那是接下来这些天呢，是用 in the following few days 还是用 on the following few days？ 要用 in， 对，针对就是一天才会用 on， OK， 可是如果是几天，我们都是用 in。 记得以前学过一个结构嘛，就是 in 加上一段时间表示未来吗？是不是 ？I guess I don't remember 。对吧？所以说都是用 in 啊，嗯，这个问题。第二个来自何军啊，他是几个发音问题，我们先挑两个哈，啊。他说 phone 电话的发音跟 war 战争这个发音是当中的那个。哦，好，他说是 o 还是 or？ 他说发音是一样还是有区别？是分别是汉语当中的 o 跟 o 的音相似吗？ 这个就是最好把 phone 的这个想成一个双元音，所以它的开头，它这个双元音的第一个音就是一个 o，OK，那我建议你不要想成中式的这个 o， OK， 因为中式的 o 其实嘴唇会稍微紧一点，是一个更放松的中式的这个 o 的这个音，那你也可以就是嘴唇完全放松，发一个就行了，然后从这边你就要嘟嘴五 ，OK， 所以开头的跟中文的 o 是有一些小微妙的区别，所以我建议你开头呢就是不要想成一个中式的 o。OK， 那这是 phone 开头的这个 o 的音，war 呢就完全不一样了。OK， 在这一个字中，就是它的这个倒 c 的这个发音会连到它前面的 w 的音，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滑动 war， 其实跟中文的就是war 的这个音是一样的。OK， 然后是 war，OK，okay？ 所以它不是一个 o 的音。它是一个窝的音 ，OK， 所以这两个都不是中式的哦。OK， 那这两个音发音也不一样吧？ 那不一样，对， 对吧？ 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哈。老师再把第一个音发一下哦。 OK， 那就是电话，对吧？我们说 phone，phone， 对，第二个是 war。 对，只有很明显的区别，同时也跟你那汉语当中的汉字是不相似的。第二，我们来看看 draw 这个单词的发音 ，draw。他说这个剑桥词典当中呢，标识的英音啊是 draw， 而美音是 draw， 是不是现在的美音当中这个 r 跟 o 的读音区别不大，可以互换啊？ Yes， 是吧？ 对，在美式的发音中，现在有一个我们。原学家们会给你解释，就是有一个消逝音了，这个倒 c 的这个音单发的时候，不是在双元音中的时候呢，现在在慢慢的消失，所以很多的这些倒 c 的发音呢，比如caught， 这个 caught 就是抓到一个东西的过去时 caught， 这个 aw 的这个音呢是一个非常美式的发音，然后现在慢慢的在消失，都用一个 r 的音代替它。可是这不是说明所有的这些词典里面标倒 c 的发音就可以用一个 r 代替它 ，OK， 现在慢慢的在消失，可是还没有彻底的消失，还是要看词典里面的音标，你不要看一个字，然后就觉得看到了一个规律，可以所有的字都这样发的， 好，当然了，在英音当中呢，它仍然是读成 draw。 英音的发音呢，就是首先有两种的倒 c 的发音，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特别不喜欢音标，因为音标应该是一个 universal system。可是到英式和美式的发音呢，这一个音标倒 c 的代表不同的发音。英式的发音是 o， 所以比如他们会发 draw， 那美式的发音呢，一模一样的音标是发 draw， 所以有一个 o 的这个音，嘴巴会稍微大一点，嘴唇会更放松一点。So, 对。 好的好的。你看反正美音的发音呢是比较夸张的。 Yeah, 他们喜欢用啊、 yeah, 张嘴大的音。 哦、对嘴巴会张大一点。 嗯而且我建议何军呢应该把我们以前的这个金牌音标课好好听一听。 嗯 你看我们聊天室的同学都说说这位同学有没有听过金牌音标课啊我建议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学英语的时候都应该把 Henry 老师的金牌音标课好好的听一听。 Yeah, you should probably listen to it. 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很系统的讲解。 It's like, 就是要从那边开始然后问问题当然没问题可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些基础的、 哎、 嗯 然后他可以帮你解决你 再接着问 哎、嗯、你现在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现有的一些问题、 嗯、 要听听那个基础课 嗯、 啊、我们做的那个课 ,2015 年的时候做的。 Yeah. 哎呦不得了 ,2015 年的时候做的。 15年的 ,Yeah. 好来看第三个问题来自 Sally, 哈、 嗯、 我平时总结几个碰到的相似的发音哈、 嗯、 想请老师示范一下。 好。 好咱们同学们都听好了哈老师来做相似音的发音示范。嗯嗯 第一个字是 B-O-W OK 它的发音是 bow 第二个字、字是就是碗对吗、 哎、 B-O-W-L bowl OK 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一起说 OK bow bowl OK 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是烧对吗 B-U-R-N burn burn然后第四个字是出生 对 OK B-O-R-N Born Born 所以两个字一起说 Burn Born 然后第四和第五这一组第一个是球就是 B-A-L-L 它的发音是 Ball Ball 然后最后一个字就是骨头就是 B-O-N-E Bone Bone OK,、 嗯、 所以这六个字我从头说到尾。 好。 大家听一下。bow, bowl, burn, born, ball, bone. 发音区别挺大的。 They're very different, yeah. 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够听得出来这些差别哈。 嗯。 当然下一次呢再问相似发音的时候我们建议您最好啊自己先把这个音发几遍来听一听。 嗯。 哎我们就知道大概请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比如说分不清的问题了。 Yeah. 啊就好了就知道哪些音你分不清了好吗 嗯, 嗯。 好本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哈大家一定要提前提问。 嗯。 您不能在周四的时候临时抛个问题过来这一般课堂上就不能帮忙回答了哈、 yeah, 来不及了提前预定啊、 嗯、 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景学习了、 嗯、 和男生们互换公寓后呢 Monica 发现家里有一个开关不知有何用途于是她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寻找 Done? Yep Hey Hey What's up? The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Now, four of them don't work, which means one of them has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switch. So, I plugged in things in all four outlets that make noise. That way, when I turn it on, I just follow the noise and find out which one it is. I better stop listening before you did. You know,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Yeah, well, I'm using noise. Okay. All right, so, everybody ready?Here we go. Something. I hear something. Where is it? It's coming from Joey.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Turn him off! 好开心的一次情景了、啊、这些人很会玩儿啊 Yeah, they're cute, aren't they? 很可爱 Friends 你看 Monica 在解释自己设计的这道程序的时候、 mm-hmm. 解释得多么的清楚 Yeah 首先我做了什么然后我做了什么 所以我 然后又做了什么 然后呢就这样然后所以就这对吧特别 好 在这里他非常像一个 engineer 哈、啊、 Yeah 一个工程师的感觉 Yeah, yeah. very strong logic 我在有很强的逻辑哈、啊、我在做电路、 嗯、 你知道吗 嗯对 Joey 说啊、我保证我已经没有在听他讲什么了 对 好我们来看情景了字词 okay. Monica 说 done 啊就是说准备好了吗、嗯、 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吗 然后Phoebe 就说 yep 可以了没问题 Rachel 说 hey 好这个时候 Rachel 跟 Joey 就从门外走进来了 对然后 Joey 说 hey what's up 好就问了一下哈说干嘛呢你们在干什么呀 对啊 开始的这情景呢，就是Monica 和 Phoebe 俩人一块在家里啊、，Monica 在掌握开关， 对 ，Phoebe 在插座那儿可能在听生意， 在帮忙 、 插这些出声音的电器吧， 哎， 就是所以 Monica 才问他 done， you know， 就是做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哎，所以一个 done 就是准备好了吗？ 对， 好，做完了吗？ 那 Rachel 结尾进来的时候就说 Hey what's up， 这是他们所有经典的进门的第一句话， 对啊， 就问屋子里的人你们在干嘛呀， 对啊，在干啥呀， 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儿 啊让我们知道呀， 那 Monica 就开始解释了，他就进入到他的这个特别 obsessive 的这个状态，然后说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这个开关这东西switch thing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 这开关的这事儿，对， 一直把我啊 driving me crazy， 对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ive somebody crazy 的意思就是把某人啊令某人抓狂， 对， 把某人逼疯了， 对。所以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时态 has been， right， 是一个什么怎么说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 yeah that， 然后学生总是因为中文不太存在这个时态，对吧， 对， 所以学生总是会困惑，然后我觉得其实中文这个语言的设计特别好，因为其实你多加几个字然后就得到你要的这个效果了，所以中文呢刚刚你说的也就是这插开关 的事儿， 这事儿一直让我抓狂，对吧，所以中文的一直在英文这边呢其实我们就用一个时态的变化，用 has been， 然后就是一个意思了， 而且它这个 has been 大家看后面还是加了一个 driving， 对， 这个 driving ing 现在完成进行时， 对对，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所以有的人会就特别科学的给你解释就是时态要怎么用啊什么这样或者就比较表面一点跟你说它的 formula， 可是有时候呢你就对应一个中文的一个说法会更简单一点，比如中文会说一直让我怎样，那英文就可以用 has been doing something to me， OK， 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就值得我们可以练习， 对 对，然后大家记得就是这里的重点是 has been 的这个一直， 对 OK， 就什么事情一直让你如何就可以用这个句型，好，当然如果让你不舒服你也可以用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yeah，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哈连读， yes， 所以这段开始的时候他说 this switch， 那两个丝的音连着一块 this switch， 你就连发 OK， 中间不要顿不要停，然后也不要发 this switch， 这样就是两次推气一口气连发 this switch this switch OK， 后面接着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这里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变音什么的就是它就是这么发的 OK， 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可是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融合音，第一是 driving 这个 dr 的音有的学生会用一个中式的一个拽的这个字的音代替它 driving 或者一个拽抓的这个字最好别这么想，也它是一个卷舌音 OK， 所以是一个吱吱的音，然后嘟嘴 dry OK， 吱，所以别发成拽的这个拽抓的音 drivingDriving OK， 一定要卷舌，后面呢 crazy 也是一样的，这个很多的学生会发成 crazy 就是太弱了听不见听不到这个 R 的音，那这个 R 的音要怎么发呢，先卷舌 R OK， 嘟嘴 OK， 然后再发一个 K 的音进入到这个嘴型 cr，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 R 的音就非常饱满了crazy OK， 不是 crazy 是 crazy 会比较连贯 OK， 所以这整个一句话呢我们来练习一下， 好，这一句话从头到尾就是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对啊，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它没有奇奇怪怪的哈，没奇奇怪怪， 没有什么多少，就开头的这个 this switch 连发就 OK 了， 连发就 OK 了，算是比较简单了。 Yeah， 啊，怪逼疯了，逼疯了怎么样呢？ Yeah， 他就说 ，So I turned it off。 好，我们看关电源啊，它不是什么 close 之类这种词，它叫 turn off。 对 ，turn off。 那开呢？ Turn on， 对了，是一个 on 和 off 的反义词。 Yeah. 所以我就把它关了。然后呢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Check 就是检查。这个 outlet 本来是一出口吧。 对、 那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什么开关的插座。 对，就是这些插墙上的那个，我们就叫一个 outlet， 一个小的插座嘛， 对啊， 是吧？插座嘛， yeah. 你这屋里，你看你的墙上各种地方都有好多插座吧？ 对，这些就是都叫 outlet。 总开关是 switch， 插座呢是 outlet， 对 outlet， 也是那个奥特莱斯也是这个 啊，对对对，也是 奥特莱斯就是这个 outlet， 对 outlet。 实际上这个 t 呢是不用发出来的， 会省的。 这个又是今天第二句连读了。 好，所以我把一个东西关了，我们就说 so I turned it off。这里呢 so 跟 I 一般会添加一个 w 的音，可是 Monica 这时候没有 ，OK， 他在强调我。结果呢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没有连读。So I turned it. Turned 跟 it 连读 turned it. It 跟 off turned it off. It 跟 off 这里也要连读 turned it off. 所以两个的的音就出现了， it 的特浊化了 turned it off. So I turned it off. Off 呢后面的这个 and 一般也会连读，可是他也没连，他又强调第二段了 and 这个的的音就省略了 and checked 这个字呢，一个科连到一个特的音呢特别麻烦，所以我们就把科的音给省略了， checked 就发 check， 后面的这个特的音连到 every， checked every OK， 然后 checked 的音就浊化了 ，checked 发成一个的的音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的特省略 ，let 的特也省略 ，outlet checked every outlet， OK， 所以整个句子的发音就是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所以难点在哪里呢？ 这个句子最难的点应该就是 checked every, OK?、对，这里 checked, 我们会省科，然后会连读这个后面的特，也把它浊化成一个的的音 checked every. 对 checked every. Checked every. So I turned it off.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对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Checked every 其实生活里也能用得上。 对、 你像你要检查每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都看了，我都检查了，我都扫了一眼。I checked all of them. 就是这么说。 Checked every. 多读几遍。 Yeah. 好，你看，你看，都来小礼物了哈，给老师送上了心， yeah. 给老师比心。 Yeah. 你要学会啊，学会啊。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Outlet. 好， 对， 首先两句连读，先送上了。好，接下来看这个大段的科学家解释的台词。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 switch 关了，然后就检查了每一个怎么说 outlet， 插座。 对，插座，然后他就开始解释。Now four of them don't work. 现在，其中四个是 不管用的。 哎，不管用的。 对， 你看英文中说不管用，不灵。叫 don't work、 哎、 其中四个不受这个开关的影响， which means one of them has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switch， 这就意味着其中的一个呢是必须被控制的、has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switch 对， 好，其中一个呢肯定是被这开关控制的、 So I plugged in things in all four of the outlets that that make noise. 好，所以呢 plugged in、plugged in 是什么意思？ 对 plug 呢就是你的电线的那个头， 对 对，然后也可以当一个动词 plugged in 就是插进去、 就是、就是插插座、叫 plugged in、 对，那 plugged in 什么东西呢？ things 就是东西， 就是把什么东西插进去 对， in all four of the outlets， 所以我四个插座都插东西了， 对，插上东西了、都插上了这个，插什么东西呢？ That make noise， 哎，能够啊发声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中文的语法结构跟这英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英文说的是我先插东西，在四个插头都会出声的。 对， 英文是这样说的，特别别扭 啊。 对，中文好像是，所以我四个插座都插上能出声 的 东 西， 对，东西就推到后面了。可是英文就不会这么说。这个句子大家多说几遍 ，OK， 因为就可以多you can start to understand English grammar， 对，英语的语法和它的思维是怎么一回事儿。 Yeah， 先是说插东西在这四个插座上，然后再说啊、这东西是能够出声的声 对 东西， 对。然后就他就是解释为什么、So that way 就这样一来的话、 When I turn it on 当我把开关打开的时候来 turn it on When I turn it on 跟刚才的 turn it off 对 正好就是反义词 When I turn it on I just follow the noise 我就顺着这个声音我就跟着这个声音 And find out which one it is 来找出 which one it is、哪一个是啊，受这个开关控制的插座呢？ 对 ，Which one it is？ 这个思路呢，好像没毛病。 理论上是没毛病的， 没有毛病的，是吧？你得插上挨个挨个插上试嘛。 对、 对 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肯定有一个是被 controlled， 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是啊。 忘了，就是他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达到这一个 premise， 到达这个假设的。 啊，对。 为什么是只有一个是有问题？ 对，他说四个坏了，所以肯定有一个是被控制，被这个开关控制的。I don't know where that came from, but you know, what do I know? 好，听到这里呢，这 Joey 是肯定听不明白的了。 对，然后他就看着 Rachel, OK, 然后大家都见过 Monica 的这一面。就是他的特别 obsessive 的这一面， 特别认真较真的一面。 所以 Joey 跟 Rachel 呢，就非常无奈的对视了。对了个事、然后 是对视了一眼 然后 Joey 就说了一句 I bet I stopped listening before you did 俩人就开始进入自己的小语言循环世界了、我打赌我已经停止了倾听 对 before you did 对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 I stopped listening、就是我已经停了、 对我停了我耳朵已经关上了 对耳朵关上了 before you did 我在你把耳朵关上 之 之前我已经关上 耳朵了我已经关上了意思就是说反正你也有关上耳朵、 就是、 我也关了耳朵 反正我们两个都听不进去然后应该是我先比你不听不进去的 我比你快 我比你对 我比你早比你早一步 对打个赌 打个赌 I bet I stopped listening before you did 就感觉突然间就敢比一下看谁没先没在听 然后 Rachel 呢其实应该都是听都有听清Monica 说的话他就开始提建议了 建议啊 他就说 You know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看看人家还是个女生Rachel 给人家提了一个这么有实践性的意义的建议 而且他说的时候你可以听到的这个语气就是特别怕因为 Monica 这种状态呢就是 你还不能反对他 对有一点像就是 Monica 就是不认输也不认错 也不认错 也不认别人比他好 哎， 就是什么都不认只认自己特别厉害所以别人提一个这个的时候呢就有一点不敢说、 哎、就、 那个、 旁边悄悄旁敲侧击的说一下 这好像也是个方式啊，也可以这样 听听这语气哈，再请老师来一遍来。 他说的是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对，他说的是吞吞吐吐的，他不是那么确定。 对， 实际上他提的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是因为 Monica 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人 ，Yes， 他不能随便接受别人对他的一种观点的反驳。 Monica 可以把任何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赛 ，Anything 对。对，而且他还要跟别人争辩。 对， 就他要去辩，就是说你说他错，他肯定不承认 他 是错的， 给你解释为什么你错， 你是肯你是错的， 对， 你别跟他争， 你是错的， 他无论如何都要告诉你你是错的 ，You're wrong。 哎，他就凭那张嘴 ，Yes, exactly， 就得把你给辩下去 ，Scary。 所以这样的其实这种性格也不太好 ，It's not good, it's really bad。 因为你没有办法听别人给你的建议呀、啊， 你容易被操作。 是吧 ？Yeah, it's easy to manipulate people like this. 是吧 ？Yeah, 你什么事儿别人都是跟你说出什么说你缺点 ，Yeah, 别人都是错的 ，Yeah, 别那是别人层次低，那是别人不懂 ，Yeah, 那是别人，那你这个，那你这自我也太大了一点 ，Yeah, that's Monica's problem. Maybe it's because she used to be fat, so you know she has a lot of 自尊心 ，Yeah, issues. She has problems with confidence. 其实我们每个人个性当中都有一部分这一点 ，Sure, 就是容不得别人说自己办点不好 ，Yeah. 说点不好就说我不好，你不懂吧 ？Yeah， 我不好，你没品位吧 ？Yeah，I'm better than you， 就这么简单。 所以 Rachel 在提建议的时候就很轻轻的说：“ 嗯 啊，是不是那个什么也可以用灯啊？” 对啊，这样就更简单啊。 好，这个意思啊，来看第三句连读。 OK， 这个 you also， Rachel 的发音是 you also，you 跟 all 之间会添加一个很轻的 w 音 ，you also。然后 could have 这一段 v 的音跟 used 会连读 could have used could have used OK used 跟 a 它的这个连读了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这个的是因为它就在想 OK 然后 lamps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这个 and then 我们把 and 弱读成 nAnd then followed, 这里的的音省略了 followed 的省略 followed the light, 就这么简单 okay? 好 从头我们念一下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Yeah, yeah, 就是这么说的。 好，就这么说啊。 Yeah. 这句话也不难，就是 could have used. Yeah, could have used. Lamps. You and also then, could have used lamps. 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可以用个灯嘛？是不是？那么灯也行啊。 对。 好 ，Monica 就这时候就开始说了。 他就反过来，然后就眼睛充满的那怎么说啊？杀气，然后就 斗志哈。 对，然后就说 ，Yeah, well.I'm using noise. 是啊，可是我用的是噪音啊，我用的是声音啊。 对，怎样？ 不行吗？ 就是说，你的那个也是个想法，我的也是想法。 可是我就是喜欢用啊，用声音啊。 对，我不是没有想到你的那个方案，而我就是想要用噪音，怎样、 mm-hmm. ？OK，OK，All right. So is everybody ready? 好，这个时候每个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听声音了啊。 Here we go. 开始。 I hear something. 好，这个时候就听到了吗？对， 一个声音。 好，我听到了。 I hear something. I hear something. 在哪儿？ 然后就冲来冲去说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在哪儿？ 找了半天。 Rachel 说 ，Rachel 就转头看到 Joey， 然后就说 ，It's coming from Joey. 是 Joey 发出来的。 对， 你看英文中说发出来的，说是从哪儿来的？ 对，因为重点是这个声音。对吧？所以他说 ，Where is it？ 这个 it 呢，就是这个声音。 声音。 对。 嗯、 然后我们接着别人刚说的 it 呢开句，因为这还是一个重点。It's 就是它是 coming from 从哪儿 ？Joey 是从它是从 Joey 出来的。 哎、 OK。 从 Joey 那儿来的。 那中文就会说是 Joey 发的。对吧？那英文就 again 不一样，就是会接着别人刚说的 it， 然后会把重点往前推。It's coming from Joey. It's coming from Joey. 对 ，It's coming from Joey. It's coming from Joey. Yeah. 好，这句话也不难，就是学一个句型。 Yeah. It's coming from.、 Mm-hmm. 这声音的源头是从哪来的 ？Yeah. It's coming from Joey. 好。 对， 这个时候吧，本来也就是菲比啊，做出一个特别 she's weird 特别他的一个反应 对 特别菲比的一个反应 对他就说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天哪太可怕了快把他关了 Turn him off 把它关掉， 把它关了， 把它关了。 原来这声音就是原来这个问题都是Joey 制造的， 把它 关了就行了。 对 ，turn him off。啊，这里有个单词叫做 so freaky。 嗯 ，freaky， 口语里常用吗？美语里？ 还挺常用的。然后就是，觉得有一点恐怖。 就是那种呀毛骨悚然的起鸡皮疙瘩。 对对对对 ，scary 呢就是真的吓到你了 ，OK。可是 freaky 就是怪怪的、不对劲的、恐怖的这种 啊，神神秘秘的， 会让你有一点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有点灵异的那种感觉。 Yeah yeah you know 对吧 ？Yeah yeah 神秘的那种灵异的感觉，就 freaky 让你觉得哪里不对劲。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 freaky， 就像一个人突然间站在你面前就。这样的尖出这个声音，然后你就觉得好奇怪啊！我走，我离他远一点，这是 freaky。说 scary 呢，可能就有一点多了。 对对对，不至于说害怕怕的不行哈，吓得心跳没了，那个叫 scary， 那个是 scary。 freaky 就是身上不舒服，汗毛竖起， 有一点怪怪的。你的第六感在跟你说一点什么，可是你还不太确定是什么，我们就用 freaky。 freaky 啊、yeah. 啊，前面还加了一个 oh my god。 oh my god，that's so freaky。 好，这句话怎么读呢？ 啊，这个还挺简单的，我们的这个 oh my god 的这个的要省略。oh my god，that's。然后 that's 跟 so 就连发 that's so freaky， 那 freaky 就没有变化了。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That's so freaky.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Turn him off. Turn him off. Turn him off. 把它关了。 Turn him off. 把它关了。 对。把它关了。 好，其实我们建议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新同学可以先从短句子练起。 Yeah. 因为如果你练长句子的话，就是怕你一时间可能 hold 不住。 Yeah, 然后如果一直练呢，那其实就会产生坏习惯。OK, 慢一点来，你不用着急。 对，而且每次长句子当中，老师可能也只能给你纠正一个点或两个点，他别的就没法给你纠正了。 Yeah, yeah. 所以短句子越短，可能点的话有问题的点越少，就是越容易被指出来。 Yeah.Yeah. 是吧 ？Yeah 啊，今儿的情景就这样了哈， mm-hmm. 我们再来一起听一遍， 好， 都知道大概意思了。 You done? Yep. Hey, what's up? The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Now four of them don't work, which means one of them has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switch. So I plugged in things in all four outlets that make noise. That way, when I turn it on, I just follow the noise and find out which one it is. I bet I stopped listening before you did. You know,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Yeah, well, I'm using noise. Okay. All right, so everybody ready? Here we go. I hear something. Where is it?Joey.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Turn him off. 好，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我们有请 Henry 老师来把今天的要教的连读呢来做一下示范。 OK， 今天要提交的就是听大家的连读 作业的。 第一个就是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第二是 先读一下我们课文的 这几句连读。OK， 好，所以下周要提交的是第一句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第二句是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第三句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第四句 It's coming from Joey. It's coming from Joey. 然后最后一句就是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好、okay. 这个连读示范呢我们会剪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哈，一个小音频，大家下来以后反复听和反复的模仿。新同学从来没有练过的练习过的可以试一试第二句啊第四句和第五句 Yeah 老同学可以试试第一句和第三句。 对对、嗯、It's better this way. 好，慢慢来啊，一步一个台阶啊。嗯嗯，来，我们来看上次的连读。 上次有四句话， right? 第一句是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第二句 It looks the same. 第三句 I made snacks. 然后最后一句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行，这四句话也都是短句子了。来检查作业啊，10点钟的抢发，今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跟每个同学纠音、嗯、第一位是 Ella。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你的这个音是模仿的音差不多，这个 work 的这个 work 注意不要加鼻音 work, 刚刚有一点嗯的音出现。 嗯 OK, 小婉。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这个 two 要注意开头呢，嘴唇放松，有点像你说中文四的这个开头，四日 two 然后再嘟嘴 two, OK two。 郭前影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did you 不是 did you, 它不是一个 ch 的音，是一个 j 的音。 一宿余下 ，It looks the same。 这个 it。结尾的停顿要干脆 ，OK， 所以你舌尖顶上颚，然后就停顿了。It looks 好啊、双木林 ，OK， 哎，来。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straight 这个 z 的音别发成 straight， OK， 不是一个 z， 是 z， OK、嗯。 Warmer， It looks the same。 OK, 放松然后要一致。It looks the same.、刚刚有一点顿了，就是 the same, 这样放松。 好、嗯、天平。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不错 ,OK, this is pretty good work, 还是卷舌比较好。 嗯、OK, 好的。牛魔王。 Please just got OK?、 can you say, do that one again? 我们来再听一个。 嗯、 I miss snacks.、 哦、 两句嘛、 嗯。 Please just got OK? 丢了两个音节 OK Please just hang out 变成 Please just go、这个要注意不能丢音节 OK 是哦，那您看他这句话呢、 嗯、 I made snacks Made snacks 不错made 结尾舌尖要顶上颚 Made snacks、okay? 好的初季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这个不错 OK、放松 ，OK， 需要放松，然后需要加重音 ，OK。 小树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对，不能发 day，OK，、okay? 它不是一个 a 的音，舌根要高一点。Did you？ 宁静平和 ，Please just hang out，OK？、Okay? Just hang， 你的 t a 的音，嘴巴大一点，然后不要 ang 的音 ，OK， 是 ang，OK、okay?。 Celery。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Days 双元音，你刚刚发成 d， 应该是 day， OK， 双元音。 平凡之路。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这个不错 ，straight 要注意浊音 ，OK， straight 这个要震动。 小白。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Days 双元音。 嗯 ，sorrow。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不错，这个说得好。 潮。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Out 跟 OK 要连读，然后你的 please 了的音现在听起来像 R 的音了。嗯、pre 应该是 please. UJ.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Did you? OK, 不能发 J. OK, 你的嘴唇要滑动 J. OK. 而且要注意那节奏哈。 Yeah.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对，要一致，要一致。 哎，节奏要一致。 嗯。 李慧燕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work, 别发 walk, OK、这是想要模仿那个英式的发音，可是你这样模仿的时候听起来会像 walk, walk、嗯、所以 work, 最好是嘴唇放松、okay? 而且这个 straight 上次老师说了，这次还是有许多读声是醉、yeah. 对，醉了 醉吧，醉了 对， 醉这不行哈 straight、 哎、 对 straight、 嗯嗯、 straight yeah 还是要下来多练。小蜗鸟巢 Did you wal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Did you 这个 d 别发成 d OK 它不是一个滑动，是一个 a 的音，直接进入到 d OK， 对呀、啊，还有你那个 2 days 发成了 two， 对 two two two 得滑动。 闻闻。 It looks the same. Okay, it looks the 这个 the 的音呢，你现在发的是 the， 所以有一点就 the 的音了。Okay， 差不多，可是还是需要有一点摩擦的音 the。 哎，镜子。 Did you walk for today's trip? Okay, 也是一个，首先 de 发成了 d， 它不是一个 e 的音，它是 e。然后 work 别发成 walk， 英式的发音是 work， OK， 所以不是 walk， 是 work。如果你发 walk， 就变成 w a l k， 就是走路这个字的发音了。 静待花开。 Did you work for today's street？ Days 变成了 day， OK， 所以这个双元音 day 要多练习。 Cynthia，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Hang out， 不要顶舌尖 ，OK， 这是一个后鼻音的连读。Hang out， hang out， 不是 hang now。 好 啊 ，I miss snacks。 OK， I 双元音发成了 a， 然后 may 双元音发成 me，所以你的双元音都没有滑动。 好 ，Bugs Bunny。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基础发音非常好，那个 did 这个 did a 的音舌根再降低一点点。 哦，新同学哦，不错，得到老师表扬。 Yeah. Michelle 泽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2 days straight 变成有一点像 street， 所以就变成S T R E E T 了。这个双元音 stray， 嘴巴要张开，哎，再滑到一、okay. 啊。再体会一下啊，凡事用恒心。 I met Lankis。 哎，再来。 I met Lankis。 单词没有读对 snacks made snacks 刚刚发成 snacks 对 snacks， 所以一个音节 snacks 变成了 snacks 三个音节了这个要注意就是那个怎么说此的要去掉 snacks、okay? snacks 对然后 x 别发成 kiss OK Spring.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Work 的科没发 Did you 这里要爆破 Did you Did you、okay. Dais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Pl 的这个融合音要多练习刚刚没有听到一个 L Please 你发成了 Please、 肥嘟嘟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OK 不错just hang out， 你要注意嘴唇要滑动，不要发成 hang out， out， out 的音 ，OK， 是 out。 人在旅途 ，Please just hang out，OK、okay?。 Just hang， 你的梅花 a 的音，嘴巴张开，不能发成 just hang， 是 hang，OK、okay?。 范范 ，Please just hang out，OK、okay?。 不错 ，just hang out 到这个就出问题了，应该是。Hang out， 你要结尾嘟嘴 ，OK， 是一个双元音。 紫水晶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双元音 day， 然后 stray 都需要多练习。然后以后不要把句子念出来，你要练到它熟练 ，OK？、所以就是慢一点来也可以，可是不能感觉像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念。Okay. 幻想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这个 straight 你的嘴巴有一点大了 OK 这舌其实不是嘴巴大小是舌根有点低了变成 I 应该是 A straight OK So late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work for 这个 的音发的饱满一点你现在发的就是头重脚轻有一个 work for 是这个哦的这个音就特别钝 work for、OK 最好连贯的 好 Carrie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也是一样就是 work 发成了 work OK That's a very Chinese way to speak So you gotta just 放松气流一致的送出来 work for 哎，注意体会啊、体会你看都好几个同样的问题了 就因为中文的发音就是这样的一个音节一般就是头重脚轻可是你听老外说中文就是会有问题一样的就是会更连贯对就怪怪的 飞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这个 work for 这里科的音不要发出来要 work 不要发 workOkay, work 对 乐乐 It looks the same 能再听一次吗这个 It looks the same OK 那个 it 这个 t 的音不应该发的 ，OK， 应该省略。那就算你想发一个 t 的音，不能发 t， 要发 it，OK，、okay? 不能发 it。OK，、这会导致一个很重的口音。嗯 ，LJ， it looks the same。 这个发的完美，特别好。 好，韩琦 Kell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这个 it's pretty good， 可是你的这个双元音结尾的这些呜需要嘴唇再紧一点，就完美了。OK， Captain Cook， it looks the same。 OK， 双元音 a 没发，发成 same。然后你的 t 的音应该省略。OK， vampire，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这个其实是对的，都是对的，可是太一字一顿了。OK，、所以要慢一点来，然后连贯一点。Please just hang， 不要 please just hang， 这样 OK， 放松放松。 周燕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Did you 发成 did， 所以这就注意这是 you， OK， 这个音节 did you。Did you? 好 Trent. Please just hand out, okay? Please, 你发成一个 pni, okay? 不是 ni, 结尾的 z 也没发 pni, 这个对方很容易就听不懂了 okay? 所以是 please, 这个了和呢的问题要多练习。 好，接下来我们请 Henry 老师给大家纠正一下哈，一些老同学。 好啊。 好，就很快的给大家纠正了啊。Lily. It looks the same. OK, same, 结尾的不见了。 星空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Just hang, 不是 just hang, OK? 这个 H-A-N-G 是 ang, 不是 ang、 Tippy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发的不错，可是就是太一字一顿了 Tippy 同学。 QQ 糖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Just hang, 要从一个 a 滑到 ng, 不要 tang, 就一致的一个 ang 的音。 好，正牌的嘟嘟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Did you 连贯一点，不要 Did you? OK, 放松。 Everett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发音完美，可是你的重音不应该放在 just 上 OK? 对你们严格要求严格要求Melody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完美 齐 Melod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It's very good. 这个非常好。你稍微加一点重音好吗？ 小白英子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Just 跟 hang 要连读。Just hang, hang out. Just hang. 易水寒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你的元音都要发得饱满，饱满一点。 好，水流云俱在。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完美。 看看老同学， 有一点鼻音，可是就发音是完美的。 没事啊 ，Barry。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你的 work 嘴唇要分开，嘴巴要张开 ，Barry 同学。 好，丫头。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Hang out 要连读。 平静。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完美。 看看， 好地道。 Lifelong learning. It looks the same. Looks 嘴唇别撅。 Why I?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to 别加重音，这个重音不对。 Yuki,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Just hang out, 这个都的音丢了。 春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Straight, 嘴巴张开，不要带那么多的鼻音。Straight, 这样 ，okay? Straight. 小双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For 要滑动 ，okay? 不要 for 这样，嘴巴要张开。 D1CH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完美，可是要连贯一点，这发音是完美的。 Della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Hang out, 要用后鼻音，别顶舌尖。 Luc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完美。 少女言 I'm next, next May 节，这双元音怎么变成 May? 漫天飞雪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完美，太完美了，这个发音。 段丽，春暖花开。 Did you work for today's street? 我们这里 to， 然后两个 a e 的音都需要继续练习滑动。 ID。 Did you work for today's street? 非常好，你的双元音滑动是再饱满一点点。OK， 继续练习。 好 ，Lanka。 Did you work for today's street?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我们正在 KFM 韩国经济广播 99.9 兆赫为您录制本期的《去旅行吧》。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一起旅行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又来啦。 丽华你好。 你好你好。 诶，丽华小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虽然现在也上学是吧？ 对。 年轻啊，丽华年轻的今年只有19岁。 Oh my god, 听了就开心，这个19岁。 你最喜欢的课是什么呢？ 我应该是比较因为我是文科生。 请问你最不喜欢的课？ 最不喜欢的肯定是理科的数学呀、什么的一些 就数学吧、很讨厌。对， 就数学，数学好可怜的感觉啊。那最喜欢的课是什么呢？ 英语呀、还有，但我讨厌数学，但是在分文理班之前，我非常喜欢物理课。对、物理课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生物啊什么的，生物化学物理。但除了数学以外，理科那些科目还都挺有意思的。但是因为非常讨厌数学就， 数学好像是这些的 基础，对，所以。就放弃了去理科。 数学真害人啊。 我们的朴主播呢，最喜欢什么课，讨厌什么课？ 我好像跟你的情况很像 啊。是吗？ 我最喜欢的是英语啊，这样的课。 对、 但是我对物理和化学的这种现象很感兴趣。 那我们真是差不多。 对 对， 实验课超级兴奋。 对，没错。 理论课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对对对对，哎呀，太共鸣了。 而且这个因为数学基础不是很好，所以到考试的时候这才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是，没错。 那这个科学类的学科，如果让你选一个最喜欢的， 物理。 物理，虽然不太情愿啊，但是好像物理 非 常选的。对，我觉得这个物理有的时候好像，它的现象的确会让人觉得很奇妙。物理化学这两课，对吧？跟现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也会觉得，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受。物理化学真的是有意思啊！ 对， 哪怕是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头发被烧掉了，他也会非常开心。 没错，没错。 但是要学习可能会比较累。 对，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地方呢，大家会就感受到这个科学的魅力了。 没错，没错。 可能你去过之后呢。您或者您的孩子就完全会有一个信念，就是说， 对， 我一定要学好数学， 学 好这些理科，学好科学类的学科，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改变您孩子的这个喜好， 对， 改变他的一生。 对，其实我们看现在数学怎么样，非常不喜欢，但是如果让我们再回到过去的话，从基础抓起的话，我感觉没有。应该不会太难。 我一直都在想，如果重新回去，我一定努力学习。 啊，对对对，哎呦天，太有同感！原来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个地方呢，可能也会让您弥补一下这样的遗憾啊。 没错。 那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 没错，那报川的这个 Amazing Park 是将科学和自然还有休闲结合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文化的空间。 是的。 那大家一般来到这里呢，可以在报川美丽的自然景观中获得休息，同时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结合科学的各种一些体验的一些器械，还可以学习科学的原理啊，去玩一些游乐设施啊，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特别是有孩子的一些父母呢，非常喜欢来到这里，让孩子去亲自体验一下一些科学活动。 对啊，没错啊，我们介绍就是这个 Amazing Park 啊，很不错的一个地方。而这里呢，离首尔很近的，如果您来到首尔旅行的话，去那儿也是很方便吧？ 没错，那从首尔到这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一个车程。那利用这个大众交通的话，会非常方便的去到那里的。在首尔的市厅还有这个禅市站，有这个专门出发的就是大巴。对，专门去 Amazing Park 的大巴。对，非常方便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这里的运营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为止，那周末会晚一点关门，就是。晚一个小时关门吧，会在晚上十点关门。那入场的费用是成人为基准13000韩币左右，小孩子呢是10000韩币左右。那到里面有专门去体验的一些设施的话，也有可能会去单收费用的，另收费用。 其实这个入场费是不便宜的。 没错没错。 但是呢，跟大家介绍啊，在韩国的景点呢，它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绝对是这样的。 是。 像一些国立的那种大型的这样的地方呢，可能是象征性的收一点。但是这种地方呢，它收多少钱，它就是有多少的价值在里面。 没错。 所以这里绝对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报川的 Amazing Park。 那我们先来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吧。首先要去的就是一个叫科学馆的地方。 没错没错。那科学馆是在首先这个 Amazing Park 是分几大馆的。 嗯。 它大体可以分为科学、自然和休闲这三大体验的一些主题哈。 嗯。 那首先我们到这个科学馆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以科学原理为制造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学习的一个空间。 嗯。 那那里有200多个这个算是理工学科的一些器械。 嗯。 大家可以亲自去触摸，然后亲自去体验一下。嗯、也有一个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些空间，因为一般喜欢科学原理或者是喜欢科学现象的孩子，可以会觉得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嗯，可能也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实验呢、啊，或者是、现象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啊。 嗯， 平时如果看书的话，这孩子肯定就是叫苦不迭吧。但是来到现场看到这些实际的科学的器具啊， 嗯， 可能感觉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嗯，我现在想想，如果我俩在小的时候能够来到这里的话，会不会喜欢那些理工科、数学之类一些科目呢？ 好像是不会， 不会，天生的。 小的时候学这个班级学校经常会组织去科学， 嗯， 科学 对对 对, 对，也没见得多喜欢， 玩的很开心，写这个什么。参观的这个感想的时候， 观后啊，对对对， 这个、 参观的感想 算是观后感吗？ 嗯， 这个时候真的是超级痛苦， 光顾着玩了 啊！对，真的要参观的时候要记下来，要看过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是 什么样的？ 嗯， 但是现在来到这儿的话呢，肯定就不需要了，因为这肯定是爸爸妈妈带你来的。 嗯， 如果你爸爸妈妈要求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里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乐设施的。 没错没错，那有 Amazing Park 当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游乐设施，就是基本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是利用科学的原理去制作的嘛、 嗯、 但是有一个叫 Amazing Swing 的一个游乐设施、嗯、是世界最初的一个水秋千。 嗯嗯 哦，为什么叫水秋千呢、 啊？ 首先呢，是我们坐在那个秋千上的话，那个秋千就会自动的去运转， 嗯， 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秋千的一个摆幅越来越快、 哦， 然后在上面有水泼下来、 嗯， 但是那个水流下来的过程就还淋不到你， 哦、是吗？ 啊、 哦， 对对对，你坐秋千，秋千越来越快，上面还有水，还、 哦、 但却淋不到你， 哇、 哦，它非常非常奇特、 啊， 对对对，这个构造是什么呢？它是高 4.5 米左右， 嗯、 宽1米左右、 嗯， 长5米左右，大概有这个105个这个 pipe， 就是算是水阀吧。 嗯。 然后从105个这个水阀当中有水落下来，然后和这个秋千做一个往后摇摆的一个、 哦、 对运动。 你就说这么多的水龙头、水阀 啊、哦，对， 往下掉水，但是浇不到你。 哦、对对对对对，它和秋千的摆幅可能会正好错开。 这就是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 对。 你的方位这个力度。 如果计算出错就惨了， 出错的话正好正值夏季的，我就刚去水上乐园了、啊、但是我觉得轻易不会被浇到的，大家可以放心啊。 对， 我倒是就想去玩一玩这个水秋千，荡水秋千，我觉得 我想去玩一玩 啊， 很特别， 很神奇， 很神奇， 对吧？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是不是要说一些数字，说一些公式？ 没错没错，你可能比小孩子们会更嗨。 是用什么公式来表达呢？我 真不知道。 啊，那除了这个水球圈之外呢，还有一个、 嗯、 这个利用齿轮来制造的一个喷水池。 没错没错、 嗯、 那我们到户外的话就会看到一个有个叫 Giant 喷水池，就 Giant 喷水池，巨大的喷水池、 嗯、 大概它会喷出23米左右的这个、哦啊、哦，对对对，这个喷水的一个高度， 啊、 没错，水柱。那它也是利用这个工学的理工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去、 嗯、 建造的一个这个喷水池。对，它是通过这个齿轮，它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将水就吸到上面去，引到上面去之后， 嗯， 然后进行去喷水的一个原理， 哦、 它也有点像机器人的一个感觉， 嗯， 嗯，然后非常好。 提到这个齿轮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种、啊、工学的一种。啊，是吧？ 对对对， 机械 的 一种制动啊， 没错没错。 啊，这感觉好像在看科幻电影的感觉。 我感觉女生会非常喜欢这个， 为什么 呢？这个区域，因为什么呢？你要到这附近的话，会自然享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喷雾。就是我们女生会平时用这个 mist 会喷雾、营养喷雾去喷脸啊，怎么怎么样吧？但是附近的话会有这种感觉，有很多水雾，细微的一个水雾。 这个答案让我非常的。 措手不及啊，我应该怎么接？ 无语了是吗？ 我觉得真的会亲眼看的话，也会发出感慨吧。毕竟这个水柱很高，23米呢。 对啊， 对吧？嗯，那这都是人工机械的感觉啊。 对， 那这里有没有那种自然学科，就融入到自然当中的感觉？ 对啊，刚才不是说过三大主题嘛，其中有一个就是自然。 嗯， 那 Amazing Park 当中，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自然的一个疗愈。 嗯， 就是红松群落， 红松群落， 对，红松的一个群落，那、松树嘛，红松的一个群落。然后呢，大家有这个松树这个松林之间有一个可以去走的、去散步的一个路径，可以非常非常净化身心。然后这里还可以体验这个足浴。那这里还有这个森林红松群落的这个解说的人员去解说，对它是怎么一个形成的，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内容。 那到这里，我想问一下朴主播，喜欢就是玩球或者是玩一些器械呢，还是喜欢在自然当中去疗愈身心的这样一个旅游的一个对类型呢？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 哦，去游自然哈。 但器械的话，我倒是喜欢摆弄一些东西 哦， 因为我买了一套这个。就那种工具箱，你知道吗？超大型的那种。 哦。 啊，所以没事儿就拿那个电钻钻一钻呢、之类的。这是有成就感的。 对对对，没错。 就像你拼魔方，你拼成一样的感觉。 嗯。 啊， 对。 你把这个，比如说一个散开的一个新的床啊，或者是书架， 拼成一个成品。 拼成品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 当然，我更喜欢去到自然当中去体验一下。两个都有各自的魅力吧。 没错没错没错。 当然了在这里呢，两样你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好像。 对。 其实能让我们融入到自然的体验项目其实很多的。 没错没错。 嗯，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那首先呢，有一个叫这个 Suspension Bridge, 就是悬浮桥的一个，是国内韩国国内最长的一个拱形的吊桥。 嗯。 那它的总长为130米，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吊桥了。 嗯。 然后在中间的那个部位是稍稍就是弯进去的。 嗯。 算是一个拱形嘛。 嗯。 然后就像走在你如果走在这个悬浮桥上呢，会感觉像走在空中一样。 嗯。 对，因为这个桥稍稍有一定的晃动嘛。对，因为非常长。 因为吊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典型的吊桥的感觉。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由570个这个台阶，所组成的这个也算是一个松树林吧，也可以是一个散步的一个好的路径，因为它那个台阶稍稍有一定的坡度嘛，所以走在这上面的话，会感觉有一定的有点像登山的一个感觉，对， 锻炼身体， 没错没错。 这组合很奇妙啊，因为这个松树林大家可能想就是野生的这种，但是它又有人工的。石阶， 对， 你可以累了就坐在台阶上， 对， 吃点小东西， 对， 然后拍照片， 没错，然后走到那个顶端之后， 嗯， 还可以去敲钟，有一个敲钟的一个小，对，小活动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许个愿什么的， 大家可以感受到韩国敲钟的地方倒是挺多的， 对，一般在山上或者是庙里啊，对。 这种人文和自然的完美融合， 没错。 这里呢，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新增的一个设施， 嗯， 非常的刺激， 没错。 是什么呢？ 就是高空飞索。 哦， 高空飞索其实也不是很稀奇的了哈，大家可能会体验过很多。 对呀、 那这个 Amazing Park 当中的高空飞索呢，它是穿越这个刚才也不是说过很多树林嘛，算是穿越树林，可能会有一个别样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感受哈。 嗯。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个是。往返可以去往返穿越的，有很多的吊索就是 单程 过去就完事了，但它可以倒过来， 嗯， 所以它在倒过来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刺激的，对，这个很对，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